就早上起来不起床， 确实非常有意思、 嗯、 而且甚至觉得可能平时呢怎么费劲巴拉的在练习、 嗯、 就是为了演出、 嗯、 演出以后好像觉得就万事大吉了一样、 啊、对，就是特有成就感、 嗯、特别有成就感而且说到你第一次登台呢是演一个群众角色啊， 对， 一共有15个小同学一起演出， 15个女生，对、 啊，现在还在从事昆曲艺术的没有几个了吧？ 对，我们那时候招了四十几个男男女女40几个，嗯，但现在可能现在剩下来只有10几个吧，不到， 只有十几个 女生。那会儿我们有15个女生，后来还有、嗯、还有插班生，还有过来有学习的那个学生，嗯、但是现在。就剩四个 ，我查了一下，说现在只剩下4位在昆剧领域坚守着这份真诚 了、嗯，对， 是吧？ 是这样。 其实说到这个流失啊、原来是15个，现在剩4个、 嗯， 那很多朋友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是这么一种状态呢？那只有魏春荣你自己心里明白了。 嗯，一个是、嗯、当时我们毕业嘛，正好赶上那个改革开放88年，嗯。一些新生事物就是全都出现了， 嗯 嗯，有很多的就是诱惑，嗯，比如说去拍戏拍电影，嗯，还有那会儿流行的傍大款， 嗯 嗯, 嗯，对，还有一些就是做生意，就很多的选择，因为固守昆曲这块阵地实在是太清贫了，对、 嗯、 我们老说如果要是唱昆曲，你就要甘于忍受寂寞。就是不光是我们之前的那老一辈，包括我的老师林老师、蔡老师，他们一直都是就这么默默无闻的，就这么苦苦的坚守。 嗯， 但我觉得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可能也是他们影响了我吧。嗯，每当就是他们就是教授我学习，这个昆曲表演的时候，从他们的脸上就体现的是。完全的是满足、 嗯、对昆曲的一种执着和热爱、啊、 是对艺术的那种满足、嗯、尤其是你像我的林老师，每每说到这个韩世昌老师的时候、 嗯、 他脸上就放的那种光彩， 嗯 嗯，就是那种 敬佩、啊、 哎，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就是也是他们影响了我、嗯、还有呢就是当时我这人吧属于是那种不是那种让我讲话就是属于比较 踏实， 比较踏实的那、 嗯、 那种人， 不是那种特见异思迁， 嗯，想法特多多的那种人，好像我 不是， 而且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于干昆曲、 嗯， 如果我搞其他的行业的话，我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我是这么想的、嗯。 其实说句真心话，现在的这个各种诱惑真是非常多， 嗯、 娱乐形式也非常多、 嗯嗯嗯， 而且昆曲呢，在某种程度上的，被人接受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尤其现代人， 嗯 啊，但是魏春荣还是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也说明你对于昆曲的这种执着啊。 嗯。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讲述青年艺术家的生活故事，展示跨世纪人才的艺术历程。 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特别节目， 电波过处，百花绽放。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周杰。听众朋友，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授予了中国昆曲艺术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明确了昆曲艺术的价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向您介绍北方昆曲剧院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优秀旦角演员魏春荣。那么今天的随同魏春荣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他的启蒙老师林平老师。说到昆曲，说到魏春荣，那么林平老师应该是有发言权了。您是看着魏春荣一天一天长大，一天一天成熟的，他对昆曲艺术的这份执着也有您教育的结果啊。他真的就没有动摇过吗？ 他中间也有过 啊， 有时候自己吧心情不太好，就说老师您瞧瞧别人好像在外头啊 挣了大钱了、 啊、 过了好日子了， 瞧我们这好像就是这么点钱哈、啊 嗯、 是演出也少，反正心情就不太好， 发一点牢骚 啊、 嗯、 就是跟谈心似的这样、 嗯、 我说那你应当两方面想，事情都有两方面，

向我喊地震，自下的新贵来投女真管中接旨，管旨乃是我的姑母，昨日缠故云梦茶许，我看他不但容貌秀丽，而且精通文门，这样才女应火甚至空啊。今晚对此拥拥言语，悄悄先提北京立宪，故亲独真，好生安门。先不一回，多少事 Oh. 小镇不足无量，不欲先行到此京都。 所谈之处，只是长谢夫人未免难消遣心。 潘相公好言重啊，我们去家人有甚难消遣去 啊？这 一 Thank you. 这夫妻哀嚎， 是他回事馆去了。 身在此，天了半晌，遂不胜兵 这片那片。